这是一个测试，用来测试台新银行的个资移除功能。首先我在这边讲了有一些组织名，好比台积电，我在台积电工作，我在鸿海工作。然后再来，我的姓名是王小明，今年16岁。那我家是住在台北市中山区这边。我的生日是西元2000年10月10号。然后我的职业是伐木工。